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明星又来了，这个周日下午1点半，林鹤在西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砍砍砍到京城最低价，订车人尊享奥迪原厂礼，廊伐金梁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传承动感，塑造优雅。全新 BMW 5系现已瞩目上市， M 运动套装与豪华套装两种设计风格，满足你的个性选择。详询北京汇宝行010-5994-355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7月4日，华大基因副总裁杜洪宝一行来涿，就华大基因涿州科技产业园项目进行会谈。涿州市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军勇、发改局、卫计局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陪同。座谈会上，华大基因观看了涿州市宣传片，对涿州市整体情况进行基本了解。最后，双方介绍了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就具体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陈宇指出，市委市政府欢迎和支持华大基因来涿州发展合作，经过项目签约和前期考察，希望双方加快下一步对接步伐，尽快启动合作项目，建立项目基地。要进一步了解和解决项目合作面临的各种问题，制定项目推进计划和问题清单，进行深入对接探讨，展开实质性操作，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随后，华大基因一行来到百尺竿镇少村花田和涿州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划馆进行实地考察。近日，由涿州市文广新局和北京田区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的2017羽众分级赛涿州赛区比赛在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副市长李庆林、市政协副主席李全新出席开幕式。本次比赛汇聚了来自京津冀地区的33支队伍，近300名球友参赛。近日，由涿州市文联和明诚恒盛集团联合举办的范阳文丛明诚恒盛集团专刊发布会在明诚恒盛集团举行，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广新局等主要负责人出席发布会。近日，涿州市百尺竿镇召开7届市委第5巡查组第1轮巡查工作动员会，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建立巡查工作制度的决策部署，动员和组织全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落实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

在别人的肩上哭泣。关于那些过去，我不会在意，不要忘记，我在这里等你。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丰台区最大的养老院老吾老养老院经过10个月的试运营，目前这家养老院与广济中心一结合医院的医养结合模式正式运营，在新四环西五环之间的刘庄子路上，养老院坐落于此。这是一处由闲置厂房改造而成的庭院，占地1.5万平方米，能同时接纳1000人入住。如今近600位老人可以在养老模式和就医模式之间自由切换，入住老人养老、看病、住院、康复等一站式服务。北京日报消息，东三环主路5号零时再次启动大修工程，此次大修北起三元桥西，南至分钟寺桥东，全长10.86公里，主体工程计划于10月底前全部完成。为了减少对市民出行造成影响，大修工程主要工序全部在0时至5时进行。据了解，此次大修分为2个标段，以国贸桥为界，2个标段各分6个工区，内环、外环同时推进施工，顺序为先外侧道路后内侧道路。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花也笑，笑春风。 风暖着我情， 痴痴醉了。风暖着我情，痴痴醉。

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0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非常的经典了。很多年之后无意间再回去看风云，会发现刘伟强导演呢选演员的功力实在是一等一的。一看那个时候的郭富城还有郑伊健包括杨恭如，你找不到比他们更适合的香港的演员来演绎这三个角色了。而这三个人呢基本上都是古惑仔里面的阵容了。当然另外加进来的那一些呢都不是等闲之辈，随便一个配角都是那么的别具一格，所以才会成就了一个经典的作品吧。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来听梁静茹可以的话。 每一次你不开心我也跟着伤心，心那么近，一定很有默契，不 做什么才算够得体，我始终相信那天你会听见城市的声音。我知道爱并不是谁能取代谁，可是我想帮你捡起无谓的心碎。可以的话我们重新来过，可以的话让我弥补他犯的错，旅途的美景还有很多，何必固执逗留这段残破。可以的话转过身看看我，可以的话让我松开你的枷锁，迷途的流星点点坠落，总有一刻在梦中闪烁。 梁静茹的可以的话，虽然今年她没有个人专辑的发行啊，但是她的歌声依然在很多时刻都会陪伴着大家，就像她去年举办巡演的主题一样，叫做你的名字是爱情，再次的唱出了很多人的爱情故事。就像歌里讲到的，每个人的身体里呢都住着两个自己，一个表面坚强，一个躲在心底。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要听到的是苏有朋的一首歌曲《我只要你爱我》。 把回忆唱的歌都为你唱一遍，把你写来的信都深藏在我心，世界上的事不用急着去了解，时间像小船会载我们去远方，他们说这样的梦想太简单不实际，可是我们手牵手誓言不放弃，他们说这样的爱幼稚多阻碍，可是只有你了解我伤痛永远不走开。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只要你爱我，当阳光照耀大地，哦，

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你的温度，你的温度。 蔡健雅一直是我很欣赏的歌手，她呢虽然没有很出色的外表，但是她却有一副很好的嗓子，还有很棒的创作。虽然她发表的专辑不多，但是也算是保质保量了，几乎每张专辑都能留下耐人寻味的歌曲，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你的温度》。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很热爱音乐的态度吧，才能够让她一举击败孙燕姿、戴佩妮还有陈绮贞这些歌手，而获得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的封号。继续来听小柯的歌《对不起》，这是电影《滚蛋吧，肿瘤君》的主题曲。 抱歉了让你伤心，最后一次答应我别再惦记，感谢你为我送行，来世相遇我们再继续。对不起离开你，不能再陪你，不能再哄你开心。对不起离开你，我做了最后的努力。这道路难行，只因留恋有你在的世界。你可要保重自己，我会分离，快些人会找你。对不起再哄你开心，对不起离开你，我做了最后的努力。对不起， 是小柯为电影《滚蛋吧，肿瘤君》所创作的歌曲。他平时是一个泪点很高的人啊，他也说过在自己看完这部电影粗剪的时候就泪奔了。于是呢，他就根据自己遭遇过的车祸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亲身经历，而创作出了这样一首从这个逝者的角度给世人听的歌曲。接下来来听曲婉婷《我为你歌唱》。 画你的模样，听你

到家的对不起谢谢，是不是在没有介绍谁唱的时候，你会坚定地认为这是陈奕迅呢？其实他们俩的声音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像啊，还有他的那一首说谎，在听的时候总是潜意识地认为这是陈奕迅演唱的，或者说他翻唱陈奕迅的歌。说到翻唱，他有很多的歌都是因为他的翻唱之后，从不太热门的歌火遍大街小巷，也变成 KTV 点唱率极高的歌曲啊，像你是我的眼，我爱的人等等。继续来听蔡琴，香烟迷蒙了眼睛。 分手的时候，我不会哭泣，不会哭泣，只是那么不小心，让想念迷蒙了眼睛。你分手的时候，我不会在意，不会在意，只是那么不经意，让想念迷蒙了眼睛。你的深情变得好温柔，让我觉得好难过。也许你只是想要安慰我，但是请你什么都别说。我只想找个风大的角落，让温烫的眼泪凉透，在墙角做一个快乐的我。我要重新愈合这伤口，时候我不会哭泣，不会哭泣，只是那么不小心，让想念迷蒙了眼睛。 蔡琴，香烟迷蒙了眼睛。说到蔡琴，总会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在电影《无间道》当中，刘德华跟梁朝伟第一次见面，在一个很普通的音像店当中，为了测试器材，这两个死对头突然坐到了一起，然后肩并肩坐着，静静地来听同一张唱片，而那张唱片的名字就叫做《民歌蔡琴》。这一幕也是随着这部当年获得太多奖项的香港警匪片深入大家的内心，而蔡琴的那首《被遗忘的时光》从此呢也是印刻在了大家心中。接下来是三个大男人演唱的歌，叫做《兄弟》，他们是张涵予、杨坤还有邓超。 兄弟你在哪里？天空又飘起了雨，我要你像黎明一样出现在我眼里。 兄弟你在哪里？听不见你的呼吸，只感觉我在哭泣，泪像雪一样在滴。 我一个人 是在继续走在伤痛里，闭着眼回忆，岁月风里那是最最致命的无情，谁也无法把曾经都抹去。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容易？还有什么比倒下更有力？没有话去，我只有勇敢点燃我自己，用牺牲证明我们的勇气。还有什么比死亡更恐惧？还有什么比子弹更无敌？没有躲避，是因为我们永远在一起，用牺牲证明我们没放弃。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大明星又来了，这个周日下午1点半，零贺再袭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砍砍砍到京城最低价，订车人尊享奥迪原厂礼，狼筏金梁路，狼筏路口北，83790100。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年终聚会强势来袭，集美家居大红门旗舰商场7月14至16日品牌狂欢放大假啦，千万现金券全民疯抢，50元抵1000，升值20倍，更有大波 iPhone 7神秘好礼等你拿，详询400-006-5858。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100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今后高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中拥有创业项目或者科技成果的专业科技人员可兼职在职创办企业或者离岗创业，3年时间内保留相应的人事关系、基本工资和社保待遇，创业期间取得的业绩可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而且即使创业不成功还可以重返原单位。市人力社保局5号发布关于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专业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此举将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助力北京全国科创中心建设，着力打造北京发展新高地。北京日报消息，吉林省博物馆藏清代满族服饰5号首次进京，即日起市民可到中国园林博物馆欣赏这些清代满族服饰。此次一袭衣衫岁月流年清代满族服饰展展示了由吉林省博物馆特地遴选的100余件旗袍、马褂、旗鞋、配饰等，其中有不少是阿勒楚喀副都统的家族传世品。此外，观众还能看到石锦香囊、绣龙蟒袍、红绸女年袍等珍贵文物，展览将持续到9月17号。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药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我会像那首词一样，这心中 梦想，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乘风破浪后也不会一定沉落，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 来自鹿晗的演唱，也是电影《我是证人》的主题曲。这首歌的词作者朱静熙呢，是围绕电影中温暖励志的情感基调来创作的。鹿晗认为该曲的主题应该是成长，而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受伤才能成长，就像歌词当中写道，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勋章，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所以不要怕自己所遇到的挫折，所有的经历都是我们的成长。最后呢，用孙燕姿的一首《遇见》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彤彤，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几个晚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